使离开，你跌天空里，哦，你可知虽难珍贵系你与我之间有谁。 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9:12 ，Welcome to 汽车音乐会，各位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些新鲜状况呢？没错呢，除了今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之外呢，还是比较的拥堵之外哈，我们还是应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音乐当中的力量所在了。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开场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包括有来自于情人李荣浩的作品。那么下面一首单曲马上送出，来自于谁呢？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源，哎，还有像是雷佳龙带给我们的 By Now 回。 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摆满，像距离远了需要破冰。 Yeah, I wanna tell you baby that whe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When the things going crazy, I'll be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对对方太阳感 We know this lover 压不下的情绪最后也一笔带过，总是猜到那根线感觉一错再错。发现我们的这种太紧张，表面的冷静其实在假装，没理由的总是不冷静，但是真的不是不懂你，也别太期待，但你不是我本意，一直在提前过知道的努力。我们的难题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该过去的让它过去，还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摆满，像距离远了需要破冰。 Yeah, I wanna tell you baby that whe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地，但无法想象的是身边没有你，害怕的下场那会一直不下雨，当一靠近就耗尽所有的超能力。我跟他 say 总是很累，但不想让他碎掉，可能也许过的阶段会不对的轨道，当一切变得一无可救药， I will be back， 这次不会走掉。 既然你变得如此难舍，你别再吝啬那一丝的温热，也好似拥有这一切的我们在这回头望，其实来之不易的快乐，总是会这样，我总是会不停的在想，如果你真的离开我，到底会是怎样？ So baby I'm sorry， 不该回避这一切。Yeah， I wanna tell you baby that when 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so bad， when things going crazy， they'll be bad， I'm bad， I'm bad， I'm bad。 一首王源2021年的全新创作专辑《夏野了》第二个篇章，《炎夏烛光》里面第二支单曲，和 Jella Rail 李佳隆合作的一首单曲《回》。那他也是以不断去回溯的这样的一种烦扰的思绪啊，去作为出发点，用旁观者的一种语境呢，去讲出了一种非常繁杂的情感故事。当然，这个时间呢，也是随着情感的意识流动回转的，又激情又深刻。而且呢，又失落又等待又回忆的，也都会经过王源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经过他自己的一种情感，咱们不能叫锤炼啊，叫历练还是可以的，最终化作永恒的一种诺言，展现在了耳边。 OK， 你正在收听就是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直播，9:17，我是代班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呢，依然是在一个周一啊， Monday，人称忙 day 这样的一个忙碌的早晨，跟朋友们来分享好音乐了。来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早晨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1度，那么也是受弱冷空气的影响的，今天晴天也继续再现，最高气温在12度上下，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呢也都不错，也适宜朋友们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了。 OK， 那么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今天夜间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来听下面一首单曲吧，这首歌呢，哎，非常不一样啊，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2017年汪峰这样的一张叫做《汪峰啊2017经典歌曲新编精选集》里面的作品，重唱版啊，就跟 Taylor Swift 一样，都是各种经典单曲的重唱。重新编曲的版本，那么这首《怒放的生命》送给大家。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心在无边的光景，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早九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各位好，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长。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汽车尾号限行提示，今天呢是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所以车辆尾号5和0的车辆，早7点到晚8点五环路以内禁止行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出门不要开错车啊，当然有那么多车可以开嘛啊。来看看我们的疫情防控的相关消息吧。因为呢，这是从11月17号啊0点要实施的3条措施，我们来跟朋友们去简单的归拢归拢。第一个呢是人员进京或者返京需要持48小时以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啊。那么14日之内有1例以上含1例的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那么民航铁路公路也将为加强远端登机登车和进京检查站检查，而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呢，也要在这个措施执行后啊，首次进返京时候呢，需要持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啊，每一次进返京需要持14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请朋友们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合理安排行程，配合检查工作。第二条措施要听好了，14天当中啊之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的县市区旗。第三条措施， 要严格控制在京举办的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如果确需要举办的，坚持谁举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主办单位也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制定专门的疫情方案，严防涉及疫情风险人员参加。举办期间要更加实施闭环管理，人员不得外出。承办活动的各类酒店宾馆要严格落实扫码登记、体温检测要求，不得接待涉疫情风险的人员。以上三条措施再重复一下，从2021年的11月17号0点起实施。当然也会根据疫情的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评估，适时调整。好了，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的生活的资讯内容，而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怒放过生命之后啊，要回味那还没有来到疫情之前的那每一个美好的瞬间吧。来听这首来自于陶喆《那一瞬间》。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陶喆在2006年回归自己内心世界时候推出的一张《太美丽》专辑当中的那一瞬间，可不是一眼瞬间啊！这一瞬间就捕捉了用音乐记录在生活里边最为底色的片段。虽然生命当中的时间会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在那一瞬间，仍然能够找回最真挚动人的赤子之芒。勿忘初心，方得始终。 并且打破了他制作上的预算上限，算得上是陶喆最精致也是有史以来最花钱的一张专辑了。那下面时间来继续让我们分享更多的音乐，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何洁《渭城》Boy。 心让我对你很好 ，Boy， 这感觉真奇妙。 第24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 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 第23位，萧敬腾，小男人大男孩。 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狗阿猫其中选一个。 第22位，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 闭上眼，闭上眼，总会看到什么的事。 第21位，杜德伟 When you are smiling。 Happy again, keep on smiling, cause when you're smil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开始要一一的去揭榜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第25到21位的相关歌曲。这其中的一位是2005年的超女，另外是2007年的快男。这何洁跟魏晨呢，在2017年也推出了他们的当时的这样一首甜蜜对唱，叫做 Boys。这首歌曲呢，也是当时何洁的专辑《明明不是 Angel》当中的作品，选择跟魏晨对唱的一方面，也是两个人都是诞生在音乐比赛的舞台；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两个人非常有着接近的生活阅历和奋斗的经历。歌词呢，还是比较直白的哈，这个感情更加奔放的，毕竟是一首翻唱歌曲嘛，对不对？翻唱自当年啊，我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在2000年代的时候非常火热的一首单曲，也同样叫做《Boys》。Summertime 啊，那今天呢，我们用这样的一种非常风格强烈的拉丁舞曲跟摇滚风味，在何洁跟魏晨的演绎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当时给我们诠释的动感、浪漫和时尚吧。Boys， 来自于何洁和魏晨。 怀抱，迎接你的拥抱。 世界在大，目标再高，你却更重要。用心打造爱的城堡，你有多好，我最最了。 Boys, boys, boys， 肩膀上给你依靠。 是翻唱自 Sabrina 带给我们的一首 Voice， 由何洁和魏晨联袂带来。您正在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面一首单曲了哈。其实呢，刚刚我们听过这样一种非常的 old school 复古的风情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来自黑龙江来到好声音舞台的崔天琪。琪琪一开嗓就能够震惊四座啊，但是他早就呢已经不是舞台的新人了，因为早在2011年时候呢，就已经在快乐女声当中入围过 Top 4040强，出过专辑，也有过非常丰富的舞台经验，时而疯狂，时而沉静，这也让琪琪呢是不仅擅长非常激昂劲爆的摇滚，但也能够完美演绎这种清新柔美的情歌，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丰富的性格成就了他的音乐多样性，歌迷们也是这样去笑称他说，嘿，他一个顶俩，本来不亏啊。来听这首《特别的女孩》，来自于琪琪、崔天琪。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 Oh,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哦、oh, ，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哦、oh, ，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哦、oh, ，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期待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未来， 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也问荆棘每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里依旧静 默、oh,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哦，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哦，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哦，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 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也问荆棘每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里依旧静默、 oh,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哦、oh, ，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哦、oh, ，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哦，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哦，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哦，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 声音非常细腻的崔天琪，琪琪就是特别的女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何洁《渭城暴雨》。 请让我对你很好，这感觉真奇妙。 第24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第23位，萧敬腾，小男人大男孩。 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公阿嬷其中选一个。 第22位，蔡健雅 Kisses for the World。 闭上眼闭上眼，总会看到刹那的。 第21位，杜德伟 When you are smiling。 Happy again Keep on smilingWhen you're smili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才呢，我们有回顾了一下这个榜单的情况，从25位到21位的歌曲，刚刚也听过了何洁、魏晨的 Voice 和崔天琪的特别的女孩，而下面一首歌是什么呢？老萧来了啊，有些人会戏称他为雨神。老萧嗓音真的是很好，毫无疑问啊，声音呢是具有非常非常高的辨识度的。当年呢，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当中呢，体馆三战成名，当时呢一时间光芒也是盖过了所有的参赛选手，比如说是林宥嘉，比如杨宗纬，就连见过大世面的黄韵玲呢，听过这首歌曲之后，这个小男人大男孩之后呢，也说听到这样的歌声希望可以嫁给他啊。也是完全被老萧的声音所折服了，有人给他贴过所谓叫做打引号的摇滚天王的标签，也有人会认为，哎，他就是一个最为标准的流行歌手。曾经有一次在这个采访老萧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其实是特别特别平易近人的一位歌手啊，能够跟我们一下就是打成一片啊，用歌曲去说话，用音乐去讲故事，那个人就是从男孩变成男人的老萧。一起来听这首单曲，希望你可以来喜欢。爵士的味道来了，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 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 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 我爱一个人，选一个当我女人，让我好好的疼。隔夜咖啡加温，一样香喷喷，就算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就要像个大人。 哦，我的老天，又忘了洗脸，还忘记帮爸爸妈妈买早点，没关系的，让我轻松过一天。哦，我的房间又变了色，对，这次又是爸爸妈妈去清洁。Oh my darling， 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没有人把我的零用钱放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只有零用钱看起来最亮眼。没有人把我的电话费账单拿去缴费，因为我是小男孩，我没钱，我没有钱。可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好阿公阿嬷其中选一个当我女人。 深也能站得稳，做个大人就要像个大人。我爱一个人，最多两个人，最后阿公阿嬷其中选一个当我家人。穿着拖鞋也能站得稳，做个男人就要像个男人。 哇吼，小男人大男孩，唱一首单曲，你会发现老萧的音乐能量，他的嗓音的实力完全不止于这些了哈，也有机会能够跟朋友们未来可以开车自驾在山路当中，刚刚呢开完了盘山之后，我觉得可以有机会打开你车里面的音量，也许可以再用你的敞篷车也好，或者说是大皮卡也好啊，开大音量放了两首歌，阿飞的小蝴蝶或者是海鱼恋，对不对？整个你周围呢就被音场包围起来了。汽车音乐会在汽车里边的音乐会正在直播当中。那么其实下面一首单曲呢也是第23位了，Tanya 啊，刚刚我们经历过了第23位的萧敬腾的小男人大男孩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 Tanya 蔡健雅，她要通过这张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专辑，让朋友们去重新认识一下她的想法呀、态度啊，以及她在没有发专辑的3年时间里边是如何度过的。所以呢对 Tanya 来说，这样的一首同名主打单曲更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谈话，他也希望用最简单直接真诚的方式去整理一下自己，再通过他略带沙哑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去传达歌曲本身，从而让你看到当下真诚轻松的 Tanya 是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状态。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第一次啊，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告诉你要放下防备，忘记忧伤，重新找回自己，爱上自己，并且爱上这个世界。 Kisses for the world 来自于 Tanya 蔡健雅，一起来分享她的歌曲吧。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叫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就算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的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当中了。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同时也欢迎大家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回放内容。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去接榜喽。刚刚听过第二十二位，继续来分享第二十一位杜德伟的When You Are Smiling。 作为白色之恋的 OST 的插曲呢，杜德伟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爵士百老汇风格的代表作了哈，没有之一，没错。那么其实也让这样一首歌曲呢成为了整部影视剧增添浪漫唯美悠远气质的一个亮点单曲了，白色之恋的 OST 插曲 When You Are Smiling， 来自于 Alex 杜德伟。 Smiling, the whole world smiles with you. When you're laughing, really laughing,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When you're crying, you bring on the rain, so stop your sighing. Be happy again, keep on smiling, 'cause when you're smiling,smiles with you. 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了。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

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这首歌曲来自于 Chicago 芝加哥的 Alexander 23，他们在 LA 自建的工作室里面去作词、录制、制作自己的所有的音乐。那么从2019年的3月份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倍加努力了哈。而这样的一首单曲叫做 58F One Second， 在流媒体当中也是播放量排名第31，当年呢排名第31已经很不容易了哈。而随后的到了秋天之后呢，他也是广受好评的首张 EP I'm Sorry I Love You 发布，这也完成了 Lotte Plaza 音乐节的首秀。那么从2020年开始，他也在 The Moroccan Lounge 的两场招牌演出就一发布马上售罄，并且也加入了这个 Chelsea Cutler 的全美巡演当中。这就是来自于 Alexander 23的 Girl，唱的就是那些个他身边的女孩子们，是不是就是你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我们正在为您带来车里边所应该有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了，欢迎各位听友们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更多好音乐。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还要跟朋友们来分享更多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汽车时尚资讯来喽！刚刚我们分享过了疫情防控和尾号限行的政策之后呢，来看一看十月份的产销量同比增长1.3倍，怎么回事？是什么呢？是新能源汽车迎来了市场化的拐点。那么就在上周11月10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说，十月份汽车销量突破了233万辆，同比降幅呢较上个月收窄约10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突出，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约为1.3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十月份吧。十月份呢，汽车总体产销量分别达到了233万辆和233.3万辆啊，产销基本上是比较平衡的。那么从一月份到十月份呢，汽车产销分别是2058.7万辆和2097万辆，新能源汽车呢增速更为明显一些。在十月份，新能源汽车总体延续了良好表现，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了39.7万辆和38.3万辆，环比增长12.5%和7.2%，同比增长约为是1.3倍。在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品种当中呢，与上个月相比，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保持增长。与去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势力依然是增速迅猛的。今天北交所正式挂牌哈，对不对？正式开门迎客了。我们也期待整个的这个资本市场也好，汽车市场也好，能够有更加紧密的融合，带给了我们的经济更加迅猛的动力所在吧。我们期待一起向未来的明天。10:06，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当中，一起来听下面的歌曲。而这首歌呢又厉害了，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哇，在1985年的时候，陈乐融作词，莫凡作曲，吕方推出的《朋友别哭》，同一年就凭借了这样一首音乐剧横扫华语流行乐坛，并且呢时至今日都是吕方代表作之一，这也是华语音乐当中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了。歌词呢非常非常的朴实又唯美，并且呢是到现在啊有一份浓浓的友情，特别的饱满，听过之后总是能够让我们跟唱一下，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会浑然天成的融合在了一起，透露出那种对朋友的关心之情和关切之意，也让唱过或者听过这样一首歌曲的人都会不由得从心里涌起一种暖意。今天天气呢早晚还是注意保暖的，虽然是个好天儿，但是也要谨防感冒哟。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刚刚那首来自吕方的《朋友别哭》真的是唱到很多人的心里边去了哈，觉得突然间怎么就情绪柔婉了很多哈。我们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天气的情况，因为今天天气是好天儿。虽然说早晚的气温呢温差比较大，还要注意一下保暖。当然了，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北京地区的也是受弱冷空气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到2级。那么未来三天，没有风也没有雨，适合您擦洗车辆。继续来分享我们的好歌曲吧。当然我们在听歌之前呢，还是应该跟大家伙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车的事情。到了汽车音乐定制了，我们今天呢跟朋友们来去聊聊看关于敞篷车当中的一个小故事。可谓叫做世界上第一款自动折叠硬顶敞篷车，您猜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的人发明的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不太能够猜得出来，答案是牙医。对，就在敞篷车这个吸引力逼近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这样一种吸引力应该是与生俱来的哈。但是呢，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 那时的敞篷车经常是漏水嘛，对不对？密闭性比较差，而且呢非常不安全。直到1934年，法国某款汽车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豪华型上装配了可以伸缩折叠的硬顶，这便是世界上第一款的自动折叠硬顶敞篷汽车，也是第一款敞篷车的原型。跟现在这个敞篷车一样啊，原来这个敞篷硬顶的这个结构呢，也是靠电驱动的，每一次打开或者关闭车顶的过程呢，都需要15秒。说是15秒哈，那会儿这个实际情况得奔1分钟去了。但是呢，如此的循环往复，只要4次的话，就会耗尽电瓶的能量。哎呦，这续航不太行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得要手动操作。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科技在进步，啊，日新月异。其实始终来说，电池都是一个瓶颈的存在。我们希望以后敞篷车可以1秒嘣儿就开了，弹射式的哈。这样吧，那我们既然聊到敞篷车了，就跟朋友们来送上一首我大爱的单曲，比较冷门的一首 indie pop， 同样能够听到这种 chill house 的音乐风格，让我们打开你的敞篷，迎着非常清爽的风，感受一下山路的自驾。来自于 Backlog 的一首 Call Me a Fool 送给大家，这里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钟。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 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Homegrown alligator, see you late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The sun is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an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The south of the equator navigated.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Deep sea diving around the clock. Bikini bottoms, locker top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We've got two in the front, three in the back, sailing alone, and we don't look back.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You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hotgun 来自于 Earth the Door， 您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年末特别策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了。第四站庐山，路过一个冬天，带着浪漫去见你。北方呢各地呢最近都下了雪了，大家伙儿如果在南方的话也不太用羡慕哈，因为呢江西的九江庐山也可以有赏雪景的绝佳去处了。出发之前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查好天气预报，瞄准下雪天再去，因为呢只有下雪才能够看到这绝美的雾凇啊！一定要在下雪前就上山，要不然的话就上不去了嘛，对不对？一定啊，要穿厚实才行。由于今年呢冷得很早，所以庐山和黄山一样，也是一山四季，十里不同风雨。另外带好暖宝宝啊、保暖裤啊、防滑鞋啊，都是必备品。另外呢，在观光大巴上面也能够看到更远的雪景，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既可以能够稍微的舒适一点点，另外还能够看得更远一些。庐山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嘛，对不对？在仙人洞花径一带，运气好的话，你就能看到冰雪了。好了，记住，这是我们的2021打卡心愿清单第四站庐山。那继续来听我们下面的一首单曲了，这也是我们会发现到刘宪华 Henry 带给我们的 Radio， 一起来听。 太多话我说不出口，没有谁能体会，一个人流泪，哎哎哎，故事再也听不到最后，也来不及被挽回。 逃不开，我躲在眼里 fairy tales， 我解不开的 fairy tales， 哦、oh,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wall of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了卑微，至少还有安慰，我们的旋律 going on and on and on， 这首歌唱在 radio， 我们给彼此都不够，爱已那么伤悲，剩下的我来解不开的 fairy tales， 哦、oh, ，到现在我才明白，不要再相信 fairy tales， wall of fairy tales， oh you and I， it's a song for the radio， 要想到我们牵着手，就算爱了卑微，至少还有安慰，我们的旋律 going on。疲惫，当我想要流泪，哎，就让这首歌来陪。哎、I'm without your love， I'm without your love， 如果想要流泪。 像蓝这种音乐品质的哈维刘宪华，他对于带音乐有一种做到极致的要求，而这样一首 Radio 广播啊，也延续了他融合了华语流行跟欧西流行的国际化曲风，也打破了传统华语音乐和情歌流行的固有框架，用一种比较高级的减法态度去处理音乐当中的传达的细腻情绪。他也在保持个人风格独立的同时呢，做了很多新的尝试，用他的话讲就是说，你会听到另外一个自己。而下面一首歌，赵钱孙李周正王，陈科宇败家行， 河流诗章勾在烟花经纬道江，金蛇走雨百事都长，玉素盘个谁翻碰了芦苇长满妙风花房，女人流芬宝石堂，泪点自觉泪和泥塘，藤阴落笔毫无安长，愿是否披鞭齐抗，无语人不顾梦平荒，笑影遥少展望，寂寞雨滴没被明葬，几浮尘带弹奏冒盘，上古时期有著名班戏，只要鬼子将其云影，古人画图腾留下的戏，六虎龙眼如熊羊马舞，墨前司马上了欧阳，夏侯诸葛文人东方和连皇甫，于是公羊太太公爷宗臣濮阳，春雨禅雨太守神州共存中，孙轩辕林甫钟离宇文张祖慕容，千里秋司徒司空，齐桓司空子居专孙，端木舞马公西七雕，于是让司空两国霸，家姑在父姑两端干，百里东国南蒙胡言，要是为神两丘作秋，东门西门南宫心，和千年的事，让我们拥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个心事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同济走靠之所自处为系，别弃自尊之所自分的为师，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说出口的，但是往后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哈。这一次呢，陈歌宇把百家姓当中的180个姓都写入到了歌里面去了，其中120个单姓，60个复姓。尤其呢，特别的是陈歌宇把百家姓当中所有的复姓都写入到了歌词当中，非常厉害。他自己配唱的时候也都会感叹说，哇，这歌比生僻字那首音乐难唱100倍啊。我这么一盘算，发现我自己这个姓经常的长，百家姓排名真的是靠后的不行啊。我翻一翻会发现原来居然排到第90位，就快到边上了哈。稍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汽车音乐会，稍后的歌曲更加精彩，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当然还有更多的歌曲和更加值得你关注的进博会揭秘未来出行方面的资讯与您分享。我是 Mr. 长，长小航，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当中，10点31分 ，Welcome back， 我是 Mr. 长，长小航。2017年的时候呢 ，AOA 首张正规的专辑《Angels Knock》发布了，里边收录了这样的一首《Excuse Me》，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接过。当然，这个作为双主打之一的作品呢，自然是备注了更多的期待跟全力打造，也融合了架子鼓和贝斯的复古舞曲的典范。当然这也是 AOA 全员创作的作品之一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先听一下 Excuse me， 不好意思。 Yeah. Excuse me， 英文这么讲不好意思是吧？那韩语呢？既然是一首韩文歌，为什么不说 Tokyo 是吧 ？Tokyo。 然后日文的话，应该就是 すみません 是吧？法语应该是 Excuse me。还有其他的吗？我就不太会了哈，不好意思，来自于 LA。那么继续来听歌曲了。我们在听歌之前，赶紧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进博会揭秘未来出行的情况了。在11月4号的时候呢，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那么本届进博会当中，有汽车展区面积为30,000平方米，分为是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芯片四大板块。而在双碳背景下呢，绿色出行、智慧出行也成为了本届进博会当中汽车展区的关键词，未来的出行状态是呼之欲出了。那么其中我们也会看到包括像是奔驰、通用、特斯拉、米其林展台、保时捷、宝马，还有包括现代、起亚、日产、贝耐力、迈凯伦、小鹏等等，都会有非常非常惊艳的产品亮相。光是奔驰就会有7款乘用车，占据展台 C 位的就是旗舰豪华纯电动的全新 EQS 啊，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纯电动旗舰车型了，综合工况可达，续航800公里。那么通用的话呢，也能够看到啊，新技术转化成为了纯电的悍马，格外吸睛。这个悍马超级皮卡可以在3秒内完成100公里加速，性能媲美超跑。而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特斯拉呢，也是直接把上海超级工厂搬进到了进博会当中。而米其林展台展出了世界首台的氢能源动力的赛车 Mission H24， 除了水蒸气之外无其他任何排放，百公里加速3.4秒，极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而且据了解啊，也会在2025年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当中登台竞技。保时捷展出了第一款的纯电动跑车 Taycan 家族的后驱版 Taycan 和 Taycan 4S， 以表达在零碳时代的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决心。那么它也搭载了前永磁同步和后永磁同步的电动机，最高时速每小时250公里，0到100加速4秒。快充模式下，快充到80%电量只需要1.55小时，慢充的话呢8小时充满。一会儿我们再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汽车内容，我们下的时间继续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王菲有太多的经典，这首《红豆》唱尽了那一份隐约可见的思念之情，他的音乐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音乐很完整。王菲是自己的偶像，这是黄渤的一些理解。那你呢？ 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 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 要放红豆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我肯定不能放绿豆，今天这个日子必须要见红才行，对不对？北交所今天开市，怎么能有绿色呢？是不是？来关注一下这其中呢，我们应该了解的几个关键点。新股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怎么样，已经够吓人了，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交所的相关的重点还有这么一条哈，要来关注一下。证监会批准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设立北交所呀？因为这个资本市场更好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需求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需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第三个是新形势下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举措。这81只股票交易，其中10只为新股，一共是涵盖了25个国民经济大类行业，17家专精新特的小巨人企业。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的限制。指入门槛呢？没有，没有啊。既然没有门槛，我们就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下面的一些个关于车的事情了。新能源还是有门槛的哈。首先来看一下宝马，在进博会当中，宝马呢在800平方米的展台当中展出了6款车型，里面有一半是新能源车型。以 BMW iX 为例，它也是使用水力发电生产的。对，其实开发和生产当中都不再使用稀土材料，再生铝的比例也不断增加。电池的阴极材料当中，原料钴的比例可以降至10%以下。 现代汽车起亚展出氢燃料电池专用的 SUV 车型 Nexo， 而氢动力智能无人运输车 Trailer Down， 还有包括像是应急的救援车 RHGV、 城市空中出行 UAM 模型等等未来氢能移动出行产品。日产呢，在日产智行的愿景之下，在电气化、动力创新、技术车型导入等方面，它的最新成果可以是叫做中国市场首款的搭载了日产 e-power 技术的车型，以及世界电动方程式锦标赛 FE 赛车。我们再来看一下丰田，丰田展出了氢燃料电池车 Mirai 2、 斯柯达轻型福祉车和塞纳福祉版两款福祉车，同时展出了 Toyota BZ 纯电动专属系列首款全球限量车的概念车 Toyota BZ 4X Concept。 这个量产车呢，也是将会为北京冬奥会提供出行保障。继续来看一下下面的一首歌曲吧，好不好？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不妨呢跟朋友们去回顾一下另外一首值得去听了以后能够跟唱的老歌，来自于王心凌，睫毛弯弯。而这个版本请各位朋友们要去听好啊，是你当年所听的睫毛弯弯吗？10:46，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汽车音乐会，我是代班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很多人都会说，哇，要多说一会儿一路相伴啊，还有很多人包括像是迪塞尔、山外有山、妍妍就说，哎呀，今天听的歌曲真的是分外的感动，感觉很不错，谢谢大家，欢迎于先生啊。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很简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好友即可获得主播的微信二维码，扫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吧。身后将会是正午有星光的正午有星光，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明天见。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